惊吓，快来花莲理想大地，在这里不用玩手机平板，骑马射箭，赏金玩水，金针花海，看晚会赏星星，从早到晚玩也玩不完。世界百大旅馆，十大亲子饭店，八月入住再享儿童一名免费，周末还可参加理想趣味竞赛，免费住宿等你来拿。花莲理想大地度假饭店，0386565789。 你们都爱凑热闹， 崔恕老好人创作专辑，强力主打老好人， 给我点时间思考。 斗士文化制作，福茂唱片，八月五号正式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Penny 戴佩妮。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12:02，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今天是8月17号 817， 8月17号发生什么事呢？ 没有事。 8月17号没有发生事情吗？ 没有。 没有吗？ No， 有寿星。 今天有一位8月17号诞生的天狼星，希望马克可以用很高的女替来祝他生日快乐。 马克什么没有 ？key 最高。 乱讲，我 key 超低的，好不好？天狼星生日快乐！ 谁用晚餐后背叛忘记？当中烧七八刀，为了纪念同志，为了彻底。安静，他突然被伤口敲醒。刺刺的痒痒的，暗示我撒把盐，叫他安静。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他是谁的，他是谁呢？如果他是你的，我是谁的？原来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恨自己，很对不起，因你的消失。把刀只为了出口气，也为了抹去。不管他总是被莫名提醒，远远的脏脏的，明示我闭上眼不见危机。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他是谁的，他是谁呢？谁的？原来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我恨自己，很对不起，泯灭的小身躯，努力在燃烧，背弃了光明。我住过去，换成灰烬，那条想为你哭成的歌。 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佩妮戴佩妮的未完不待续。12:05，我是马克， 我是维李安。 哎，李安还在吗？ 李安走了吧？ 没有，他还在那边，他站着。 你知道李安刚刚在外面唱 bang bang bang 吗？ 真假的？ 他也只唱 bang bang bang 三个音，可是他唱那三个 bang bang bang 声音很好听。这年头 我想听， 就是因为他本来音质就很好，所以他就是只是经过，然后就是只是经过办公室 bang bang bang， 然 后我想听， 我就忍不住 bang bang。 然后呢？ 没有然后啊？难道我们开始合唱吗？ 对，你开始接下去打扣加马拉， 他应该 扣加马， 应该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会接什么打扣加马拉、打扣加拉那个。 啊，会唱歌真的是一副天赋。 我觉得声音好听也是一个天赋，就是他的音质好，所以他那个 band 的那个音就是好听。 还是这跟英文发音有关系呢？啊，就是外文系的训练可是不同凡响的呢。 啊，他是外文系的、 哦，台大外文系啊。 Bam, bam, bam. just wanna stay in the sun where I find. I know it's hard sometimes. Pieces of peace in the sun's peace of mind. I know it's hard sometimes. Yeah, I think about the end just way too much. But it's fun to fantasize on my enemies who wouldn't wish who I was. But it's fun to fantasize. Oh, oh, oh, oh, oh, oh, oh. I'm falling, so I'm taking my time on my ride. I'm on my ride. Easy to say, we have a list of people that we would take. A bullet for them, a bullet for you, a bullet for everybody in this room. But they don't seem to see many bullets coming through. See many bullets coming through. Metaphorically, I'm the man, but literally, I don't know what I do. I'd live for you, and that's hard to do. Even harder to say when you know it's not true. Even harder to write when you know that you're mad. That when people back home will try talking to you, but then you ignore them still. All these questions, they're falling like, who would you live for? Who would you die for? And would you ever kill? Oh, oh, I'm falling, so I'm taking my time on my ride. I'm on my ride. 9:13，每天的一天的一开始，凌晨的12点钟到2点钟，午夜的12点钟到2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会在飞碟电台陪伴着你，在青春点点点，在大台北地区的 FM92.1，或是呢，你利用网络收听，搜寻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或是呢，你直接用你的智慧型手机跟平板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就可以听到喽。 林先生说，如果现在 call in 进去，会有人接吗？ 会啊， 会啊， 会啊，会啊。目前是玛丽姐姐的点歌时间，她非常着迷于， 我也不过就点一首而已， 着迷于 Harley Quinn。非常着迷于小丑的女友， 我是着迷小丑。 那、啊、你着迷小丑哦？ 嗯， 你不是说你也想要带着棒球棒跟吹泡泡吗？你不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吗？ 因为我觉得那一瞬间蛮酷的。Drugs every corner, this is Gotham City. Killer crop, came to kidnap you, this is out your kidney. Ain't no mercy, got that purple Lamborghini lurking. Rosé, so she know that pussy worth it. Flooded Rolex at the Grammy Awards. They still selling dope, that's those Miami boys. Killers everywhere, it ain't no place to run. Forgive me for my wrongs, I have just begun. Ain't no mercy. 是不是觉得电话好像坏掉了？为什么刚刚有30秒竟然满线？ 对啊，我 啊，现在开始没了，现在开始没了，对不对？ 大家刚刚在测试， 法力结束，法力结束。 嗯、对，电话线路都是通的，谢谢大家帮我们 test。 电话是正常的啊啊啊！嗨，你好， 喂，我要点歌。 为什么要点歌啊？ 你们刚不是说点歌吗？ 没有啊， 说点歌吗？ 你是谁啊？ 我是麦先生。 麦先生，哦，你是听到说哦，现在是玛丽点歌时间，所以你想说下一个可能是麦先生的点歌时间。 对，现在是麦先生的点歌时间。 自己 Q 是不是？ 你要点什么歌？ 我要点艾欧玛的 的， 最熟悉的陌生人。 为什么？好老派哦。 我就是老派。 通常会突然想要听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 你说应该是分手， 应该发生了 something。 No， 不要再讲下去了 ，OK。喂， 我们在啊，我们在等你讲你的故事。 对啊， 没有，就刚刚漏掉一个 Pokemon 的东西啊， 就这样， 最熟悉的 Pokemon 已经 miss 掉了。 你是说有一个出现一个宠物，你没有抓到它吗？ 对啊， 哪一只？ 我知道它是什么名字。 你看你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你却会为他伤心，你不觉得这件事很荒谬吗？ 因为他长得很奇怪。 长得像什么？像磁铁吗？ 不是，他长得很像一个大神。 他长得像大神。 就是他前面有一个很像椰子壳，然后紫色的，然后有一个头发。 你花了几颗球抓他？ 好像十个球吧。 好了，就跟大神说再见咯，麦先 生。所以就最熟悉的陌生人啊，是不是？ 我们再考虑一下，再见， 拜拜， 拜。 音乐全主打。当爱情不翼而飞，一首静茹的歌，换一刻悲伤止步。情歌天后梁静茹2016最新单曲《不翼而飞》。 你在飞，不过与他对望一回，地心引力在消退。身体向背，气泡包围，你在飞，没翅膀也没所谓，无力早已经违背。只要他几句安慰，一点慈悲，旧情的后悔，从小的自卑，马上就不翼而飞。可是你游子下坠，回忆有多粉碎。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已经更多。你为何愿意为一秒飞翔，余生再堕落？爱情又给过你什么？你沉默笑的反问我有什么话我不是在一生一想就散落。 用歌声扮演透彻爱情的说书人，每个问句都让人反省，每个答案都在找寻。 爱情又给过你什么？最后带走的 幸福团圆品中秋，品玉芳让您最健康。 燕窝低基金十全礼盒，五福礼盒第二盒五折，现在还有满额赠燕窝好礼大放送哦。 中秋团圆好礼就选品玉芳。 快播02-7716-6228，七七一六六二二八。 请一把手，让你飞向自由。你的爱存在过，就任性。 终于明白，放你走，我们才都能自由。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大家好，我是许嵩。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麦先生，根据那个 App 上大家各位宝可梦大师的说法，你那位大神应该是 樱纯姐。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3-9955，02-3633-9955。 我想他应该是叫做 樱 樱红，樱红说他应该叫做 明。 没正确， 很不烦。 02-3633-9955，02-3633-9955，今天晚上的迷唇之夜，欢迎你打开你的 迷唇。今天是要分享自己的接吻经验，是不是？ 你可以打开你的迷唇或者阴唇都可以，跟我们说说话，跟我们说说话。 什么？ 现在为你送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玉玺的《满天星》，然后是天狼星所点的，他的生日愿望，想要听《满天星》。在我眼里，嗨，你好，你是谁？ 我是琉璃。 嗨，琉璃。 我刚本来想要解答那个迷魂节日，已经被解答了。 那为什么你们都会记得名字啊？ 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开了之后会去复习，就是他本来就有回忆啦，然后我们在玩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什么？然后我就，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你小时候真的看过神奇宝贝？ 有，还蛮迷的。 那一大堆蛋，有的裂开，然后上面有一些看起来很邪恶的眼睛，那个叫什么？蛋蛋哥哦？ 怎么可能？ 是一堆蛋还是一颗蛋？ 一堆蛋。 一堆蛋就是蛋蛋啊， 就叫蛋蛋啊， 对吧？蛋蛋吧。然后之后会变椰蛋树那个、 啊。之后会变什么？ 椰蛋树。 哦，椰蛋树。 对啊。 椰蛋树是？ 就是一个椰子树，然后可是上面不是椰子，是蛋蛋。 对，就是那个。 这个宝贝有什么用？ 这个就没什么用 了。可是强的蛮强的，也会是破千的，一千 好像 一千五， 好像是吧？ 啊、 还是 蛮强的。好吧。 对啊，然后我想要讲，我要讲一件事，就是我今天开我的，因为我有在卖东西，然后结果我今天开我的虾皮，结果发现我东西被就是对方没有取货，然后就被退回来。然后是那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是有实，就它是门票那一类的东西，所以就是它等于已经过了， 就浪费掉了。 对啊，然后就 你也收不到钱， 收不到钱。而且虾皮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对方没有取货，你不能对他怎样。 哦， 露天你还可以就是跟他抗议，就是你可以 给他复评。 对，是虾皮没有。 但虾皮不就我到处都，如果我是一个坏人，我 就 一直下标下标，然后就又明天我又不想买了， 弄死你们卖家。 上次新闻有讲到这个，然后那个然后是三次都没有去，他买同一家三次都没去，然后结果就被告。 同一家三次，然后那么多间卖场，我可以五好多次哎。 他没有那个系统自己有记录说你三次未取货，你就不能用这个用这个功能。听说啦，我是很乖，我都会乖乖去取货。 那当初为什么选虾皮啊？现在不 是虾皮它在免运，它有免运费这个功能。就是它促销的，它就帮你付运费。 现在都还是吗？ 现在还是的。 看来应该要登录。 你有东西要卖啊？ 有哦。 你说那个玛丽的专辑吗？ 哎。玛丽的专辑放在虾皮上面卖，好像有一点可行哦，有点可行哦，嗯，是不是？ 嗯，搞不好还不错，而且这样运费就，因为如果你用 seven 跟全家寄，运费要60块。 是啊， 对啊，就是如果像一张专辑400-500块，你加60块，等于又再加了快10%上去。 但因为玛丽的单曲里面只有一首歌，它真正是单曲，就只有一首歌。 只有我就是这样人如其名。很多人说他明明就是要发单曲，但里面可能又会有两首歌。 是，所以他们不会到400-500块，他光一首歌就要卖你200块。 那就更要考虑，可能就要揪3-5好友一起买会比较划算。 好的。 我还想讲另外一件事， 请说。 就是我想问，就是我有寄信，然后我不小心写错，我只有写青春点点点，我没有写马克信箱。 可以的， 会到我们这边来 的，会 的， 会的。 然后我想问，有到了吗？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就是它捏起来有点，里面有东西。 有什么？ 我做了3颗神奇宝贝球。 那应该很大吧？还是你那个球很小？ 因为我就用一般的那种白色那种随便买得到信封寄的，然后它捏起来你就可以感觉到里面砰砰的有东西。 那我建议你啊，在明天的晚上的这一个时间再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 好，没问题。 晚安哦。 晚安， 拜 拜。 拜拜。话说你有把你的专辑就是你的单曲上架的那个讯息置顶吗？你用无辜眼神看着我是代表你没有，对不对？是不是 啊？是不是脸书有一个格子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对啊。 哦， 也可以置顶啊。你还是你也不想用置顶功能？ 可是那一篇好像没有很漂亮欸，置顶这样不是很丑？ 哦，你说因为它那个格子是不是？ 对啊。 你把它取消掉啊。是吧？你要告诉大家，就是你的单曲现在买得到这件事吗？ 我的单曲现在买得到，可以在 Marcy 的网站上面买到。 那怎么去 Marcy 的网站？是不是还是要靠你的 Facebook？是不是？ 对啦。自由 了，亲爱的，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曲折，是那些带我们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失有得，用心的幸福把遗憾保存，就这么朝着未来前进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 在哪里立个我，微笑着另一个我们还深爱着，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来，也要让后来人是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为谁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 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是第一个想到你， 我总是不争气，忘记了曾约定要好好把你收起，我太懦弱太空虚太大意，我才会情不自禁的上瘾瘾头，解自己不能够太沉迷，忽略眼前的风景，你太聪明太神秘太美丽，叫我怎么对你狠下心，错过每个空隙，第一个想到你，善良的心，第一个想到你， 维里安戳心情歌推荐，第一个想到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冰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冰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冰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0到6岁是发展迟缓儿疗愈的黄金时期，然而，诞生在偏乡的迟缓儿，因为资源缺乏，成长之路总是渺茫。我是胡瓜，伊甸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让每分钱在最需要的地方，为迟缓儿提供成长的希望。请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或上伊甸基金会官网。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我相信自己。 可以吗？可以吗？ 最棒的就是你， 意思是可以咯。 有没有要加入我们的迷唇之夜啊？ 12:35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新哲 Eric， 你等等，我们要先跟听众说话呀。嗨，你好。 你好， 你好。 那个什么，我是那个老张中二。 嗨，老张。 啊，对，那个我有在玩那个。 玩哪个？ 宝可梦。 那好玩吗？你觉得？ 我觉得还好，我又不是说很疯那种，我就是体验一下玩玩看这样子。 那体验一下，你告诉我你现在几级了？ 7级吧，我很早在玩了。 嗯，那你真的是体验一下。我 相信休假的时候就是玩一玩这样这样而已。 嗯嗯嗯。 然后因为我休假都不想出门了，然后那天我要出门，我妈说奇怪，你要去哪里啊？ 嗯， 我要去抓宝。然后我妈就哦这样子。 妈妈会不会很感动你要出门了？ 嗯，会吧，因为我休假都才在家里啊。 嗯。 然后我上次就在西门站，我要去三创那边抓宝嘛。 阿中。 三创。 哦。 然后看到日本观光客也在玩。 嗯嗯嗯。 在台湾抓宝，我就给他手机看，这样子。 你给他手机看干嘛？ 看宝可梦啊。 他们不是也会有吗？ 对啊。 没有，我跟他说我也在玩了，他说这样子。 所以你们没有搭起友谊的桥梁就 对了。没有没有啊。 遗憾， 他们的友谊桥梁就是哦哦哦啊， 啊，就是这样子。啊，你们有在玩吗？ 我有啊。 啊，那几级？ 你几级？ 我现在13吧， 啊， 也没有很认真玩。 要加油！ 我不需要你的加油。再见喽， 拜拜 拜。 你看你的宝可梦给我看。 好啊。慢，你要等一下。 下班前开得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哦， 应该30-40秒之内可以开出来。 OK。 总有一天。 怎样？我不能跟你唱一天，是不是？ 新哲fan。 Pokemon Go while driving. OK. 他没有说 walking. 对，是，对，他没有说 walking. 所以宝可梦这个人的头像是， 你可以自己选，譬如说颜色。 那选项多吗？ 选项不多，他不会让你太困难做这个东西。 那现在要干嘛？ 现在就是他其实就这样啊。 他说 GPS signal not found. 有时候会这样，常会找不到 GPS。 那你右下角有两只，那个是什么意思？ 哪里有两只？ 这边有两只在你旁边的那个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说你在这附近有可能会遇到哪几种宝可梦，哪几种宝贝。 你有可能遇到粉红小猪，欸，有点可爱。 但常常有时候他说的也不是真的啊，有时候说了也真的遇不到。 那怎么看到你已经有抓到的？ 已经有抓到，你点那颗宝贝球。 使用欧马克的宝贝球， 然后左边的那一个 Pokemon， 对，上面就有我已经抓到的 妙蛙种子， 是的，妙蛙妙蛙， 蓝龟， 蓝龟是小，是杰尼龟吧？是杰尼杰尼， 还有三头毛毛虫， 还有猛蝎，猛蝎猛蝎， 还有一只巨无霸鸟，还有猛蝎是紫色这个吗？ 某些不是是我们自己创出来的奇幻宝贝吗？你怎么忘记了呢？ 有人说想说开 WiFi 就不会有 GPS 的问题，他是开 WiFi 没错啊， 我开 WiFi 啊。 然后你还抓到了紫色大便，然后还有蒂芬尼小鼠。 蒂芬尼小鼠为什么叫蒂芬尼？ 就它颜色很梦幻，有点像就是在紫一点的蒂芬尼绿这样子。 嗯， 然后你已经有粉红小猪了，那你不用去抓。 没有啊，你就是这个游戏奇怪，就是不是你抓到就不用再抓，你就是要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同样一只你也要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 然后你还有好丑的蝙蝠哦，还有 蝙蝠最烦了， 还有五条尾巴的斑比小鹿，还有一颗菜头， 对，那看起来像菜 头，菜头看起来好 紫色的， 好弱、哦。我还是觉得柯皮鸭最可爱了。 柯皮鸭是什么？ 柯皮鸭、哦，柯皮鸭眼神 抓头的， 很憨呢、欸。好，迷唇之夜，大家继续打给我们， 02-2363-9955。Hello，Hello， 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南部的家芳。 南部的谁？家张哦。 家芳， 家芳 大家家就好了。 好，家芳你好，家芳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哎，我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山头的，应该是嘟嘟力吧？ 山头嘟嘟力哦。 嗯， 你就三个好像毛毛虫叠在一起，他们就站起来了。 它是两头的进化。 那两头 两头的是叫嘟嘟， 嘟嘟，然后三头就叫嘟嘟力。 对的。 那有四头吗？ 没有， 三头是它的极限了。 对对对，我觉得还蛮夯的。 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很强，我随便描述一个东西，你们就可以讲出它的名字。 因为你只有145种啊。 145种，我以前元素表都背不起来了，我会背这145种？ 清理纳甲如色法，皮美盖世贝雷。 对啊。 没有，因为是抓完之后都会去做图片。 那我问你，有一只长得蛮可爱的，它很像是一个一滩烂泥，但是它是紫色烂泥。 奶昔大哥， 那个我还没装过，所以我也不知道。 奶昔大哥， 烂软人的奶昔大哥， 一滩紫色烂泥，它好没威胁性，可是它就这样哇。 那一只很不好抓哎、欸， 蛮可爱的。 其实它的升级的方法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只要是抓重复的。就是看当地比较重复比较多的东西，看小鸟波波啊，还是小虫都，是独角虫吧，独角兽，就是这种，就抓多一点，然后按它会专属，你就是可以用，有一颗球是卖掉，它就会变成一颗糖果，对，它可以用那种糖果去让它升级，对， 我可以偷我朋友手机里面抓到的。Pokémon 吗？ 然后放进来不行啊！ 哈， 不行，它就是单一，就是它抓 的。不像开心农场可以偷菜这些。 对啊，这样不是比较刺激吗？ 就只要可能就是可以出去走走这样子吧，因为真的公园哦，爆多人的。 所以你现在玩的正行这样？ 我也都带小孩，因为我结婚了，所以我就带小孩到公园玩，就是定点在那边粘球而已。对啊， 好哦。家芳现在孩子几岁啊？ 我27了。 不是啊，你的孩子几岁？ 我很小，最大的是7岁，快上国一了。 你20岁就已经生 baby 了？ What？ 有够年轻 ，Oh my god！ 27岁有个要上小一的小孩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真的哎， 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对方好，就应该是说另一半，如果觉得另一半可以跟你长久的话，我觉得多年轻点，我觉得是 很 好 欸。你先生跟你同年吗？ 没有，他比我大。 大很多吗？ 有九岁哦， 九岁， 其实也还算年轻啊。 那家芳，我举手。 嗨， 你当初怎么认识他的？ 同学的朋友，算同学的哥哥吧。 同学的哥哥，我有同学有哥哥吗？ 你现在是，你现在要想找九岁以上的人，是不是？ 想说大家的关系链都是怎么链的？可是你怎么认识你同学的哥哥？ 我同学是转学过来的啊。 然后你就跟你同学越来越好，你就去他家玩，然后在他家遇到了他哥哥。 算。 然后你们两个 没有，一开始是他有女朋友了，我男朋友他有女朋友了。对，然后他就是主要是可能我觉得他对他之前女朋友很细心，很贴心。对，所以虽然是分手了，可是至少我知道说他 他对他另一半是真的是用心的。 嗯， 对啊。 那他有女朋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就喜欢他？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是后来啦，那是后来，上学，上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吧。 嗯， 对，然后后来就是可能那时候也没有到他们家了啦。他只是想说，因为他爸爸他们对我还不错，就是感恩，想说回去看一下他，结果就遇到他了， 遇到 他然后就认识了。 那他怎么追求你？ 追求我？ 嗯， 他追求我还跟他女朋友还没有完全断开耶。 嗯， 对啊，我想说我会不会是小三？ 嗯， 可是主要是他，因为他女朋友真的很如到真的让他没有办法，然后他。也提说要分开， 嗯， 对，女方主动提要分开，然后之后他才慢慢接近我。 怎么接近？慢慢接近是这种蹑手蹑脚慢慢接近吗？哪样？怎么样慢慢接近？ 就是送礼物啊，男生应该知道是送礼物啊。 哦，原来接近女生要送礼物。 你记得他送你的第一份礼物是什么吗？ 好像是中国人寿的黄色娃娃吧。 中国人寿的黄色娃娃， 还是台湾人寿那只龙 啊？对对，台湾人寿的那只龙。 为什么要送你那只龙？ 不知道，阿等觉得那只比较可爱吧。 我知道，因为那时候你高中生，欺你年纪小，用填充娃娃就可以打发你。 嗯， 好，所以是填充娃娃是第一份礼物，然后后来就 开始聊天嘛。你那时候怎么聊啊？那时候 后来哦，是我上体育课，我是那个风纪，因为是运动，我忘记之前是什么 体育鼓掌， 就是对体育鼓掌，然后因为要带试开的那个白纸， 嗯， 可是我忘记买，然后后来他就是说他要带我去买，然后，嗯，反正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你坐在一个位置上面，我讲话很奇怪啊，然后我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嗯， 对，然后讲到后来就是开始之后就会有互动吧。 哼，怎么这样啦？那你后来有继续升学吗？后来有上大学吗？还是就为了他就没有了？ 没有，我没上，我没有上，因为我是我高中完之后是读二专嘛， 嗯， 可是上去之后，因为我妹妹过世，她，嗯，车祸，所以我跟他感情很好，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废了课业。 嗯， 对啊， 然后那时候 还好他有陪着我， 哦， 对，他陪着我。 那所以那他怎么跟你求婚的？ 不 是啊，不是，他对二十岁的女孩 没有没有，他没有跟我求婚， 还是现在你们都还没有结婚？ 我们结婚啦，啊， 小孩一定要 那个，那时候我们就 不然你不公正的话怎么会有那个身份证怎么办？ 我们很平稳啊，我们就是很平稳啊，然后到后来好像是因为他爷爷吧，他爷爷过世，所以就很正面，就是很正当的就先公证了。 嗯， 对，就先公证，因为要聊他们那个 老人家心愿 心愿。对，然后后来因为有我们我女儿那时候我肚子怀了，他们想说怕人家会乱讲，因为南部都比较重那个习俗， 嗯， 所以保护我，所以就办了婚礼。 嗯， 对啊。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玛丽女士 ？No, thank you. 谢谢你的合作。 真的哎，好年轻哦，家芳，感谢你今晚的电话。 嗯，好， 晚安，拜 拜， 拜拜。 间谍放送。 二十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 I've Dreamed of You。 How God must know How I love you so. He's been 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经典秘密花园，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周先生，家长。 普林斯顿是女儿自己说要去的， 她班上有同学去过，这学期进步很多，她也想试试看。哎，很有用哎，才上到第三堂课，她就很高兴地跟我说：“爸爸，我知道怎么念书了。”还说她现在对明年的升学考有无比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 SHE 15周年经典展，团圆 One in One， 8月13 KKTix 预售票正式开卖。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2:53，说到了年轻妈妈，然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好像也有一些年轻妈妈留言， 而且他们说他们很巧很像。 对啊，然后还有说什么，有说已经27岁，然后儿子国一了，真的假的？那 国一吗？ 那14岁就生孩子哦？啊，这么厉害。 他刚讲错啊，应该讲小一 哦。嗯，然后我今天看到了一篇新闻，蛮妙的。这篇新闻呢，是在说，一个女儿，然后她跟她妈妈的朋友认识了，就妈妈的朋友就来到家里面， 嗯， 然后这个女儿呢15岁， 嗯， 跟妈妈的朋友就是发生了合异性关系，这样子，然后可是没有想到妈妈突然回，因为妈妈离家。不在家，没有想到妈妈突然回来，然后这个男子呢，就 妈妈也不知道他朋友来到家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其实应该就私下有联络了吧？ 嗯， 对啊。然后这个男子就仓皇就躲到浴室里面去。 嗯， 女儿呢就裸体躺在地上装睡。 然后 妈妈进来， 客厅地板装睡， 房间地板。然后妈妈就想说：“你冲啥？”那当然最后就啪康啦。 你在干嘛？ 对，可是最妙就是，好，这个女儿15岁嘛，妈妈已经蛮年轻，妈妈40岁。 哼， 所以这样捡起来是多少？妈妈25岁生，25岁生她。 嗯， 那妈妈40岁。妈妈的朋友，你知道妈妈朋友几岁吗？ 几岁？ 妈妈的朋友20岁。 为什么？ 为 什么？ 为 什么？妈妈在哪认识的朋友？ 对呀、啊，就是这个新闻，就是爆点十足哎！我天、啊， 哎、欸，这是我看的好好要看很久哎，这个故事 这新闻就觉得哇，就是想象力奔驰哎， 没有深入追踪吗？没有做一个启示录还是什么的， 应该 我不允许新闻跟我交代的这样不清不楚。 我们应该要请报道者， 就要嘛你就好好的讲。 对，报道者，我们要请报道者出动。 对啊， 对，调查室的。 你故事没了， 没了、啊，就这样。那个新闻非常的短，大概200-300字而已，但就是200-300字已经塞了这么多让你 mind blowing 的东西，就我脑子都要爆了。 我也折了个度。 听广告啦！ 尘封已久的明信片记录了台湾早年的繁华景象，也是阿嬷阿香的青春梦，阿香的会页书。全方位编导王金敦与陈升新宝岛康乐队携手演出，9月10日国家两厅院艺文广场免费首演，9月17台南，10月1日高雄，11月5日基隆，11月12嘉义，11月26台中。跟着两厅院艺术出走巡演专车走透透，详情请洽两厅院。 那些未完结的过去终成为灰烬，那些还在痛的伤心未完不待续。戴佩妮全新创作专辑《贼》，揪心推荐，《未完不待续》，弥勒佛出品，种子发行。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你愿意和我在垦丁沙滩留下足迹，在山川琉璃吊桥上寻找最美丽的感动吗？ 我愿意。 走，就来趟垦丁浮华琉璃飨宴吧！不但有早餐、原住民风味午餐、山川琉璃吊桥之旅、专车接驳，还有梅花鹿喂食互动哦！两天一夜，平日两人成行，每人只要2550元起，外加一成服务费，假日需补价差。 快去垦丁浮华订房吧！0888623232，0888623232。 大家好，我是 B 毕淑静，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爱心码111，帮助失能、失依、失智老人，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 02-2363-9955，23639955，嗨，你好，你是谁？哎、啊，他等到最后一刻，然后才要挂，他要故意让嘟嘟声让大家听到、欸，哎， 他真的是故意的吗？我现在都觉得算了、啊，有的人可能真的太紧张，或他不是故意的。 嗯，可是我已经接他起来接很久嘞、 欸。哦，是哦， 对啊， 嗯，那你真的蛮故意的、 哦。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桃园的 Emma。 Hi Emma、 你好 Emma， 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想是什么都可以说吗？ 对， 还是说要专讲那个宝可梦的事情？ 没有，我觉得你有很精彩的故事。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哦。 对，什么都可以。 就是什么都可以的话，就是因为玛丽下午不是有一个节目吗？ 哼， 然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就说我是那个国考很久的人，然后可是就要去找工作。 他今天立马帮帮忙，请问如果我国考考很久之后去找工作，会不会影响我找工作？ 对。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会影响？是不是？ 对， 嗯。因为没有社会经验， 然后阿丽就说，他就会问你说中间那一段空白你在干嘛？ 嗯， 我就说， 对， 我那时候回应说不能撒谎吗？就是， 可是为什么要撒谎？你就说我在准备国考啊， 就可能去工作被问的时候都会被 saving， 是不是这样讲？ 可是你的结果是就是你国考都没有考上吗？ 就是打就没有成绩，没有很好。 那你面试的时候就说哦，因为你在准备国考，那最后怎样都没有考上。 可是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就会说那你就继续考啊，对啊，然后就心里会想说我就是不想考了才来面试，不是吗？ 这样，所以你刚刚说的两种情况是你已经遇过主管这样跟你讲哦。 对，就是一个就是可能他已经就是觉得就是你可以继续考啊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心里 always 就想说我就是要来工作，你为什么要问这一题这样？ 嗯， 对。 那第二种情况是， 就是 就好，谢谢，那下次再联络这样，然后就不一定会录取你这样子，所以你也是在家里等结果。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吗？ 28。 28，那你准备考试考了几年？ 我一晃眼就发现我已经考了快要4年了。 好，所以有念研究所？ 我没有念欸。 好，反正24，可那怎么会28？反正中间还有2年不见啊。还是你有延毕？ 对，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一点时间观念不太好这样子。 好，你反正你延毕，然后没有出社会，你就是准备国考，可是在准备的4年当中都没有考上，然后现在要出去面试，你面试了几家了呢？ 我现在是属于，因为前阵子其实是国考才刚考完，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应该不会上吧，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开始认真找工作，可是就发现，好像是刚好是新鲜人已经开始跳出来的时间点，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啊，会不会又要过一段时间才找得到工作这样子，对，而且这就是我比较倾向就是说可能要去找法务助理的工作啦，对，可是就是可能都没有经验，然后就很担心就是说现在不太好找这样子，对， 那所以你是念法律相关科系的？ 对对对。 那你去比如说律师事务所或者去找法律助理的时候，你不能说就是你先不要钱，就是把我当实习生用这样子吗？ 要这么压低自己这样子吗？ 不然的话我真的没有理由想要用一个。 对，现在好像是不是大环境都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去找的工作，因为我本来不知道你要找的是法律相关工作，可是因为 它比较专门一点，所以这个资讯比较少一点这样子。 因为法律相关工作，就是这一些律师他们可能以往就是更容易是用分数来，他就觉得我就念法律系的啊，我以前就是一类组的第一名啊，所以然后就会听到你说啊什么你4年都考不上，那应该是很不会考试吧。那我也不想要就是用一个很不会考试的人在我的律师事务所啊。 哦，对。 对啊。 所以如果被他发现我 因为我本来以为你可能要找的是譬如说其他工作，其他工作 也可以。可是我也有考虑这一点，就是说我在想说会不会这条路不是很适合我，要不要就是可能就是去找不是法律相关的工作。可能我会比较开心一点，因为刚刚提到宝可梦我就 很开心 吗？不是，对，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那天我正好国考完，然后我经过那个228公园，然后我就从台大医院的出口出来，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就拿手机就是看着我，然后就一直说哦抓到了抓到了，然后我就有点吓到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对啦，是宝可梦这样子，可是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然后就是围绕在公园里这样子。 所以这个跟工作无关，就是第二个分享心情这样。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就说，因为你说法务不太适合你，然后就借这个，我以为你要想要做一些。 为何会跳到这里？我无法理解啊。 我只是觉得，就是可能那时候就是宝可梦就是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每天活在压力非常大的时候，然后就是都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就跟现实连接不上这样子，然后就想说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就是在228公园里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要做就是你大学念的相关的，你还想做什么吗？ 我还在，就是这就是我现在就最大的问题点，所以我就是满脑子在想这件事情。 你说满脑子想说我到底还想做什么这样？ 对对对。 你 是不是难道你们呢？其实也不用这么的。对啊， 你是一个会把过去的东西就是大包大包丢掉吗？就是你现在的房间里面的书柜还留有小时候的书吗？ 留有小时候的书吗？如果说是小时候的什么毕业纪念册是还有啦。 小时候买的书。 买的书吗？应该还是有一点，可是那种教科书都就是课本的书都没有了， 除非是小时候想要看的那种课外读物还留。 对对对对对，我在问的就是小时候的课外读物。我想知道 你小、哦、有几本是小，就是还在房间里这样。 小时候的课外读物是什么？ 什么格林童话吧？ 那是真的格林童话，还是令人站立的格林童话？ 就是说有很多的那种故事的结合在一起的那种。就是小学的时候看的。 你想要唤起他小时候的渴望吗？ 因为有的人的小时候的书柜，就小时候买的东西，就可以看出，就是你小时候是对什么有兴趣的。比如说小时候你可能、像我好了，我可能就会有那种什么机械 牛郎四十五转， 不是啦，机械战士什么什么漫画什么画什么之类，就是那些东西，你可能你小时候是有兴趣，然后你买了。然后在你几次的整理之后，你也都没有丢掉。可是你再回去仔细的看一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啊，其实我好像是对画画是很有兴趣的哟。就是我小时候曾经就是喜欢这个哦，这样子。然后只是因为你长大你就忘记了。 哦， 所以你去想，就是小时候，就是你在还没有在念书的时候，还没有在为了分数汲汲营营的时候。的那一些很单纯的兴趣是什么？ 哦，嗯，这是好方向， 就是这是一个方法，对， 嗯哼嗯哼，对啊，就是我好像已经就是存在这个世界，可是又没有发现这个世界变动的多快，这样子， 嗯哼哼， 我现在是处于这种状态，然后就是有一点 有种刚出狱的感觉， 对，有一点，对，这么会形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现在非常担心，就是说已经被社会淘汰了这样子。 不会啦，哎，不然的话就是你花点时间去看韩剧《卫生》好了。 我就看前面几集，可是韩国的竞争力真的非常的可怕，这样子。 就是未来，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变成那个样子，但 就是尽量台湾不要发生这种事情还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不是，但你不觉得就是现在你其实就是跟那个时候男主角有点像吗？有一点点， 就是没有机会啊，然后到处寻找机会，然后就会可能你在原本在一个职，可是很快就会被人家替代掉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就不是，就是虽然你有学历，可是就是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就像男主角一样，男主角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可是男主角。然后要进到大企业做事，可是大企业看的就是学历，就像现在律师事务所看的就是，你要么就是有律师，你要么就是有律师证照，要么就是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基本上你就要几年的实习啊，不然你就是要从基层做起，可是你也没有工作经验。 嗯哼， 所以就是如果在这两个条件都没有的话，他们就是没有道理要用你啊，就你必须要，就是我不知道你看前几集应该有看到那个部长在，不是部长，组长在车上啊，问说现在把你卖给我，我为什么要用你，就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用你，然后男主角给的答案是我很努力，然后什么我的努力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从来都还没有努力过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他已经是个非常努力的人，然后说我的努力的值跟量都跟别人不一样，就总而言之就是你要找到你的卖点，就是让 人家想买， 对，让老板愿意相信你说，哦，好，也许真的可以试试看。 嗯哼， 那我目前想到的就只有就是，对，我就从最基层做起，我就从头开始实习。 嗯， 对啊， 好 ，Emma， 这个 这是另外一条路。 这是我在想说，这是不是一个转捩点？可能我要想清楚，就是说，诶，就是我要继续下去呢，就是。还是说可能要去，因为我觉得我这两天是非常开心的。 Uh-huh. 就是说我可能暂时不用看书了，我不知道这是错觉。 Huh. 对，我就觉得我好像去做别的事情好像比较开心一点。 嗯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我这几天也是在想这个问题。 好啊， 嗯哼，好，谢谢你们， 希望可以想出一个结果，然后就勇往直前吧， Emma。 好，谢谢你们， 晚安喽。 拜拜， 晚安晚安，拜拜。 天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 有些等待是值得的，历经200年传承，金兵开创的波本传奇，较长时间的熟成造就饱满顺口的风味。金兵波本 Make History 就趁现在，金兵波本传奇品酒会报名请洽三得利官网。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左右开弓，酷萌主打功夫凤。 来，左左右右来，来一起功夫凤。One two one two， 左右 punch， 跟着我的节奏做。One two three four punch， 甩手动起肩膀。 左左右右陪你一起放暑假。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 play 签唱会。 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康复 dancing， 康复 dancing， 左右打天下，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 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 时间来到了1:17，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天的一天的一开始，凌晨的12点到2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哦耶，嗨， 嗨， 翔翔， 对啊， 翔翔，你是不是又出国玩一趟回来了？ 嗯，对啊，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为什么你的人生这么快乐啊？ 因为我会抢机票啊。我这次出国玩才花了，因为机票才220块，来回才440。哇！然后加上行程，我好像总共才花10000块以内吧。就是吃喝玩乐、按摩，哦，按摩超爽。 你是去清迈是不是？ 对，去清迈。 是不是上一次你通知说可以下手？ 对对对对对， 是。 其实最近也想要下手罗马，因为只要13000。 我有看到。 对啊，但是我今天下午又看了一下。就想说好吧算了， 但是你看你每次这样出去啊，那你的工作怎么办？ 我本来就是个 SOHO 族啊，所以我工作就是赶快，我都会趁就是出国前就立刻疯狂工作。 那没有就是卡到说刚好你那一天有工作的？ 有啊，我常常会有妈妈啊，因为我常常就是一下飞机 就赶去工 作，然后就赶去表演，所以我都会买很高额的保险，就如果我有工作的话，以防就是万一飞机 没到 delay 没飞，我还可以立刻就是找下一个人 代班， 帮我代班，但是我还是有钱可以赚这样。 哇！你真是生活智慧王！ 注意，对啊。然后，但我妈每次都骂我，说叫我不要这样。 太紧，你骂你的原因是因为太紧绷了吗？ 太紧绷了，他觉得我把自己弄得太紧绷了。但是我就是出国回来就要立刻赚钱啊。 嗯哼， 对啊，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你的生活真的让人羡慕，想想。 也还好吧，我只是买到便宜的机票，而且 是买到便宜的机票，想出去玩就可以出去玩，很棒啊。 你也可以啊， 我不行啊。 你跟小月姐讲一声。 我就不行啊，他就会说不行。 真的吗？ 是， 你再试试看嘛。 我再多试几次的话，你可能连现在都听不到我。 不会，我们听众现在53000多个。 哦，我告诉你，他们不 care 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我可以号召所有人在电台底下叫 你们到底要告诉彼此多少事情。我告诉你，你们为什么不平常多告诉对方？一定要在空中跟对方讲。 想到这个，我。前天昨天还是前天，我就逛成品， 嗯， 然后我就在逛街，逛那个 Beans 就是日本的一家店， 那不能随便走进去，那个很崩溃。 你说新一成品哦？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我就眼睁就突然看，哎、欸，不是电梯吗？ 谁穿电梯在病室里面逛？ 就是有一个听众， 哇、wow、哦！ 然后我就想要偷拍他，然后上传到粉丝团。 嗯，干嘛、啊？ 就是。就粉丝团，毕竟现在粉丝团也没什么更新。 哎、 欸， 我们跟 身为一个版主， 喜欢我们点贴人跟喜欢 Binx 风格的人有连结，很棒哎、欸。 反正对啦，他还蛮，他也是穿的还 OK 啊，勉勉强强。我觉得有些人把点贴穿的还蛮好看的。 嗯哼。 对，但我就把它放在家里，我完全不会穿它。 嗯。 主要就是睡衣。 什么意思？ 他要展现他最性感那一面的时候才会用到它。 对，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呢，我就。正要偷拍他，就一直尾随在他后面。 嗯， 结果他就看到，他看到我。 嗯， 然后看到我之后，我就不敢动。 嗯， 然后他就，我就发现他好像一直在看我。 嘿嘿， 我就发现他好像知道我可能是谁了。 嘿嘿嘿， 然后我就呈现出一种， 你一定是有一种很神色慌张。 没有没有，我非常 的是双颊涨红， 我很震惊 的那个样子在看人家，然后就是要撇不撇，然后以为别人都没有发现你，但是其实你偷瞄非常明显的姿态。 我觉得我没有， 人家就会说，小哥你怎么长这么萌啊？ 萌萌的。 反正他可能后来就发现了我，然后可能因为有参加点滴，就已经有去过那一场演唱会， 是， 所以可能也看过我是谁， 是。 然后就露出了一抹微笑， 然后呢 就走了，我就没有拍到他的照片，就很难过。 男生哦？ 对啊，一个男生 哦。 对，然后好吧，我那再可以讲一下我刚刚发现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什么？ 因为我在搭威航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 空服 人员。 嗯， 然后呢我就用我的能力去 Google 了到他。 小变态不是浪得虚名 的，你真的跟强强一样变态，你们都一样。 他该不会 Google 到了 强强要 Google 那个 IKEA 的人吧？ 强强不管要 Google 谁，他都 Google 得到，我觉得很可怕。 真的、哦？ 对啊。 反正我也还蛮厉害，有 Google 到，所以我刚刚居然发现这件事。 怎样怎样？ 他是指纹点点的听众哎、欸，他有按赞。 女生哦，哦，男生哦。 他都特别讲空服员了，这很不像他的用词哎、 欸。哦， 你到底想要怎样？ 我只想确定一下性别，因为就是我也有认识一位就是威航的空服员啊。 我自己有跟个漂亮的威航空服员拍照，因为我说我以后拍不到。 然后他说他是女生嘛，所以我就问一下会不会是同一个啊？因为我想会在听青春点点点的人真的不多啊，我怎么知道？我没有恶意啊，你们不可以用这种有色眼光带着然后看我啊。 好吧。 然后呢他是听众， 没有，我只是就是嗯很开，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很意外。 那你去跟他相认了吗？ 不敢啊，就是我只能默默关注。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该办版剧了。 什么办版剧？你觉得他就会来是不是？就是啊，威航啊， 我们的版剧是为了让你 联谊哦。 对啊， 那我们还 是这成本会不会太高？ 直接办 还好吧， 六对六的就小小规模联谊就好了。 不是本来年底就可能要办一场吗？ 嗯，有吗？ 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觉得差不多嘞，今年还没有办任何活动。依照之前精神损害这种， 我们今年明明一二三就有活动， 差不多啦，快要过一年了。 你真是为了私欲耶，那你提一个有趣的活动计划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包几台游览车，然后去六福村做闯关游戏，是不错。 没有啊，你光讲六福村我们就不。 为什么？ 我马力觉得太远、太晒、太累， 而且集体坐游览车这件事情非常的麻烦，还有很多保险，然后干嘛干嘛干嘛。 我可以负责， 就是。 一起去玩，但是感觉要 你想想看，听众失声的样子，你想想那些女性听众失声的样子，你是不是就想玩了？ 嗯， 什么的样子？ 失声，他们玩那个火山历险，有没有水？然后砰砰砰砰砰， 国中生是不是？ 我觉得不错啊，然后我们可以玩那种火山历险，它噗噗噗下去的时候，然后我们要接住气球，然后有接住的就一。 你是要包六福村吧？那个概念。 我觉得很浪漫的， 还要玩 Running Man 这样子吗？ 对啊， 那我们可以去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像是新儿童乐园吗？ 哦，那台北市政府不可能会让。 不是啊，到里面，然后所有点我们都散开，各自玩各自的，到底在干嘛？ 然后我们再办新的点，再卖一个新的点梯 啊。六福村也不会让你卖自己的东西啊。 我们早是先卖好啊，然后就穿这个衣服过去啊，然后分很多队，分个五队。我觉得听起来好棒哦。 那儿童乐园也可以啊。 儿童乐园， 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儿童乐园？ 儿童乐园东西太普 通啊。他就想要人家坐火山历险，然后喷湿湿啊。 我就还没有去过儿童乐园，还是或是动物园。 动物园也不能干嘛？ 为什么不能？ 动物园就跑来跑去的，那我再当森林公园就好了。 也不错啊。荣兴花园也可以啊。 也 OK 啊。好，这我们再讨论了。 好， 那你没有？ 一切都是为了威航。 新亚姐姐也不是这样，好不好？新亚姐有没有跟你说，我那天抓神奇宝贝，然后抓到跟他相认这 件事？有，他要跟你讲，有，他要跟我们讲。 我真的觉得超丢脸的。 嗯，有什么好丢脸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路上 被认识的人看到抓神奇宝贝， 对，就很，虽然他也在抓， 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啊。全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在做这件事情啊。 那我问你哦， 嘿， 你的另一半会跟你一起抓吗？ 不会啊，我现在又没有另一半。 也是， 对啊。 那你会希望你另一半跟你一起抓吗？ 如果一起抓很好玩的话，就会希望一起抓 啊。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另一半不想跟你一起抓， 他 可能为了这次要分手。 你为了宝可梦跟你另外一半分手？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很无聊，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没有共同的这种兴趣很不 OK。 你们有其他的兴趣就好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一项？ 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但是就是觉得，就我看路上，像我那天看到就是欣雅和她的那个老公就一起抓，我觉得还蛮浪漫的。 那 然后就是路上的很多情侣在抓，我觉得蛮浪漫 的。你只是羡慕人家情侣一起抓的氛围。 对对对对， 不是，我身旁很多情侣都一起抓。 对，是真的很多情侣一起抓，而且还有的就是说，嗯，公公你骑车，就是逼男生骑车，然后女生在后面哭。 对啊，你不是很浪漫吗？ 但你的另外一半不想跟你抓，他是有明确表明说我不要吗？ 他就觉得，因为我本来想说他第一天有下载，然后我说哇，终于找到我们两个共同的兴趣了。结果他就是我那天就是要跟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就是我看到我用那个雷达嘛，然后就发现就是旁边我在成品，我在 W Hotel， 然后我发现那个市政府前面就是有那个迷存姐，就是很稀有的神奇宝贝。我说我们现在赶快去抓迷存姐。他就说，然后我就跑过去那边抓。然后他就完全没有拿出手机的意思。 但他有跟你走过去。 有，然后 那不算陪你吗？ 但他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如果你们完全没有共同的兴趣喜好，你们当初为什么在一起啊？ 性气相合。 这就是另外一段故事，有点复杂，不太方便在节目上透露啊。 OK。 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他们要吵，我觉得这件事情不 OK。 这很不 OK 耶。 对啊，因为 威航那个一定会跟我一起抓。 但是我告诉你， 干嘛？ 就是我甚至就昨天跟我朋友聊天，然后呢，就是她本来对这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她男朋友就非常有兴趣。但是她因为她爱她男朋友，所以她就跟着他一起抓。 如果你爱我，你就会支持我。 对啊， 如果你爱我，就会跟我一起。 我觉得，反正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为了这件事情，真的是在晚上深刻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真的不太适合。 如果你最近你有看到飞大阪便宜的机票，拜托通知我。 有啊，前天才有啊，乐淘。 真的假的？乐淘多少钱？ 4000多块。 4000多算是很便宜的吗？ 还蛮便宜，不然想怎样？ 不然你 因为你都买到220了，我看看有没有。 220那是 Burger 票，所以威航是在要倒了啦。 OK， 好。 对啊， 你要去大阪，你不是要去什么什么野？ 啊，上野从大阪去啊？ 什么野？你要去什么野？ 他想要去看鹿， 我想看鹿。 哦，奈良哦。 不然你要陪我去看鹿吗？ 我可以啊，其实我本来8月很想要去。 真的假的？你要陪我去看鹿？你是个好旅伴吗？ I am. 因为我真的找不到人跟我去看鹿欸。 我啊， 但我觉得我跟你不太方便。 你有想要看鹿吗？ 我们可以三个一起住那个欸。 天啊、 那个、 天啊，我们三个一起出游真的太可怕了。 去住胶囊旅馆。 我不要。 可是你要怎么跟两个男人共住？ 你们两个对我来说 没有攻击力吗？ 都不是男人。 什么？ 你也没看过鹿吗？ 你说我吗？ 对啊， 我有看过鹿啊，我还有跟鹿那个。 我也想要跟鹿 那个。 欸，他之前拍那个很夸张啊，他去喂长颈鹿东西，然后他是用嘴巴咬咬的。 不是长颈鹿吧？ 是长颈鹿吧？ 对啊，我最新的是跟长颈鹿。 哦，是哦。 对啊，然后长颈鹿舌头好长啊，一不小心就会把你洗脸欸。 这个我告诉你， 他就跟你舌吻垃圾欸。 这个是前半的故事，后半的故事更可怕。我推荐大家去清迈啊，一定要去那个就是夜间动物园。嗯，就是这个东西只有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清迈，一个就是新加坡。嗯，然后这个夜间动物园它就是已经开放，所以 等一下，等一下，绿岛也有夜访那个啊， 梅花鹿， 梅花鹿欸， 是 夜间动物园，还有大象、狮子，有很多动物。嗯，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反正它就可以坐那个车子，像六福村那种游园车，然后就是绕，就是它那个动物都是没有关栅栏的。然后总而言之，就是到一半的时候就有长颈鹿。那长颈鹿非常非常之嚣张，他直接把头有没有伸到我们的那个游园车里面。然后因为我右边是我朋友，然后我朋友上面他脚上有那个有红萝卜，就有吃的，他直接就是整个那是长颈鹿超高超大，他直接头就伸进来，然后在我朋友那边就是要钻进来。 长颈鹿的味道是什么？ 就臭吧， 臭有很多种啊， 就是牛的大便的味道啊，他们动物不都是那种味道， 跟牛很像， 我觉得蛮像的， 因为他们不会每天洗澡啊。 反正总而言之，他就是他的头就一直要去钻我们的吃，他就是要找吃的。然后我坐在最旁边，然后我就是他力气实在之大，我就是快被他，我很痛，超痛的，因为就是后来就 OK， 因为他一直在挤我，他把我要就是。他的力气真的太大了。反正总而言之，我后来那边就是我的那个大腿，右大腿就整个大 OK。所以后来就非常惧怕长颈鹿这种动物。 对。好，那奈良之行， 我现在有点分心，在想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一起去旅行的。 你说想想哦。 对， 我是啊，我拜托啊，但是我有那个。 口水病？ 不是啊。 什么？ 我有口水病之外，我还有那个 什么， 就是那叫什么、啊、那叫什么症啊， 小脑症。 你可以让嘲笑听众吗？ 不是啦，但是我蛮确定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旅行的。 为什么？ 我觉得我跟你就是同处在同一个空间，大概可能不需要30分钟，我就会对你感到很愤怒。 还好吧，我没有对你愤怒就不错了。你看个电影都要这么的那个。 哎、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们三个一出发，真的是很惊人呢、欸。 为什么？惊人点赞？ 因为就是这个旅途真的是只能以未知来形容。就是很多书啊， 就回来我看看我会不会 对啊，你知道吗？就是一趟未知的旅行，他们讲得很夸大其词，可是我们三个人旅途真的是未知。 我知道啊，我觉得我没办法、啊。 说不定你就爱上了我、啊。 我是真的不太可能啦， 我只是可能没办法给你泡温泉而已。 还不到泡温泉的季节吧？ 如果 私事是要聊多久？几点了？几点了？给别人一点机会吧。 好啦，香香晚安哦， 晚安， 拜 拜， 拜拜。 劲歌金曲。 经一千多个日子的等待，吸收了高低起伏的养分，终于能够在你面前自信绽放的观世敏。 请听一个人也可以幸福，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能自己照顾，睡到最后不会孤独，我没有你也可以幸福，偶尔被回忆缠住，最后不会孤独、哦、我究竟有哪一种幸福，有谁也搞不清楚，只是不想对爱情认输。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在爱面前，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This is love。 创作暖男Eric 周星哲第二张创作专辑《爱教会我们的事》，8月5号新鲜发行 Son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1:37，我是马克， 我是一只鹿。 02-2363-9955，青春点点，嗨，你好啊。哎， 喂， 嗨， 哦，我进哦，等等哦， 你是谁？ 我哦，喂，你好，我是订购专线。 哎呦，好久不见， 订购专线。 嗯，是的。 订购专线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今天去看了查理哥。 查理哥 ？Charlie Puth 啊？ 对啊。 哇哦！ 原来是今天。 你居然抢得到票？ 哦，对啊。我跟你讲过我是第一排吗？ 没有哎、欸。 而且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我坐在音响前面，他说一有重低音的时候他就狂震。 喜欢吗？ 然后让我觉得很懊恼。我一度觉得他震到我的隐形眼镜，因为我往台上看的时候，那个人影也是在跟着晃动哎、欸。 好夸张哦！ 今天在哪里啊？今天在哪里？ 今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在 TICC， 哇，好厉害！哎、欸，好像你有讲过你买第一排，好像你有打电话进来、 哦。对啊，嗯，然后就今天就一大也没有一大早，就下午我就起床，我想好洗个澡，弄弄准备出门，然后就口渴，我想说哦，下楼喝个饮料，我家冰箱有饮料，然后那个沙士它掉到地上了， 嗯， 然后我把它捡起来，我想说我应该可以控制很好，慢慢把它打开，一打开太大力就。我撒在我身上，而且我还穿白色的衣服。 嗯， 然后我就花了大概40分钟把那些污渍清掉才出门。 嗯， 就是这样。而且 你也算是蛮大胆的，你明明知道它有点危险，你又穿了白 T， 但是你还是要挑战，你可以打开它。 嗯，冰箱只有沙士啊。 嗯， 还有就是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我有一半的时间都没有在看查理耶。 那在看谁？ 我在看吉他手， 这么诱人？ 我觉得吉他手很诱人，因为我觉得他很投入， 嗯， 他一直吸引我的注意力，那我就是狂看他。我一半的时间没有在看查理。 那你回来就有好好搜寻他是谁吗？ 我跟你讲，我刚就在狂 Google， 但我 Google 不到。 怎么会？ 我就打 CP 查理演唱会吉他手，但是就是没有他。 我想你不应该打中文，应该要是要打英文哦。 没有，我是打英文啊。 哦，是哦。 对啊，但是就没有他。 然后他在介绍乐手的时候，你也没有听到吉他手的名字。 他没有介绍乐手的名字。 嗯， 那 Charlie Puth 这场演唱会有名称吗？让我来帮你找找。 他 这场演唱会叫什么？你要找票是不是？ 他就叫 CP 查理2016台北演唱会。 关键字达人要出动了。 找一下好了。 我刚刚努力的 Google 了十分钟，但我找不到任何东西。 好，让我来找找。等我一下啊。有着不深不浅的感受，突然之间花开云朵，有一个人不像我，向来习惯保有自我，无所谓爱的久不久，遇见了你这次就怎么也躲也躲不过，那深深浅浅的温柔，心就阵阵悸动，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在我心里是挥之不去的感动，哦啦啦啦啦啦啦，像窗外的雨是花落，爱上你是我 你在问我吗？ 我在问搜寻大师欧马克。 目前真的找不到。 我也是这样想，我还查了图片，当然 也找不到他的脸。 所以不是订购专线的关键字出了问题，而是他真的很神秘。 对啊，找不到。 Why？ 我就觉得很神奇，重点是那时候大家就狂拍查理，但我完全没有在拍查理，我狂拍吉他手。 是吉他手是谁啊？ 可是你们不是说可以以图找图，你没有办法找到他吗？ 哦，那个图在手机上哎，用手机以图找图。我是跟那个比较不熟啊，我是跟三 C 产品比较不熟，我不知道那要怎么使用。 好吧，就算找 band member 也找不到，怪哦。 而且他们有那个 bass 手跟吉他手， bass 手完全没有光，然后吉他手就一直狂有光照在他身上。 莫非是因为爱，是你的眼光吧？ 没有，是真的贝斯手就站在他旁边，但贝斯手身上完全没光，然后吉他手后面就一盏光，就一直狂照他。所有人都有光，只有贝斯手没有而已。吉他手超投入，投入得不得了。 Nine Track Mind， 这场演唱会叫 Nine Track Mind。好，我继续找，如果找到的话，我就跟你说。 你要怎么跟我说？ 你继续听，如果找到我就会大吼他名字。 或是我没听到的话，我再打电话进去问。 或是你会上飞碟联播网 App 吗？ 我有啊，我手机有啊。 好，那我找到我就会贴在上面。我是夜光大帮手。 好，非常感谢你。 拜拜， 拜拜。耶。我不吐水印指甲，我没有长腿指甲，我的小 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最新的消息，就是 我要去融入胸部。我不会追求时髦，但也想追求时代，这需不需要知道？还没有加了一人，我喜欢我的全部，我的城市，我的思考，我的信仰。我喜欢我的道理，我的权利，自由的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做好自己。我赞成同性异性，只要他爱的彻底。不太幼稚，我希望世界和平。 水晶指甲。 本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消息是，吴玛丽在前几天透露出了她其实又想要再办一场演唱会的想法。 你为什么要推给我？你自己也说你想办演唱会。 但这次跟精神损害不一样的地方是，她现在已经是台湾新一代的唱跳巨星。 有过没根据？ 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摇滚乐团 X 大使最坚定的守候。红发艾德最深情的告白。迷幻乐团最美好的相遇。畅销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今年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爸爸，你的新车好帅耶！ 是雅马哈劲豪 EL5， 你看，劲豪有37.5公升超大置物空间哦， 这里大西瓜都放得下吧？ 对呀，而且劲豪也超省油，1公升可以骑56.8公里。 耶，劲豪省的油钱可以帮我买玩具。 到全国雅马哈试乘劲豪 EL5， 还送4000元购车金。 雅马哈， 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是第一个想到你， 第一个想到你。 维礼安第四张大碟《硬戳》，戳心情歌推荐，第一个想到你，8月18正式发行，不冒唱片。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喽，好棒哟！今天呢就开始来念忽然一阵敲门声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篇小说。第一篇小说就叫做忽然一阵敲门声。坐在我客厅沙发上的大胡子下令， 讲故事给我听。 说真的，这个情况让人家很不高兴。我是写故事的人，不是讲故事的，而且就算要写也是我自己想写，不是听命于人嘛。上一次要我讲故事的是我儿子，那是1年前的事了， 我讲了一个妖精与雕的故事，内容我现在都忘了，而且儿子听不到两分钟就睡着。不过今天的情况和上一回有基本上的不同，因为我儿子没有胡子，也没有手枪，因为我儿子好声好气地求我讲故事给他听，而这个男人根本是用抢的。我努力地想跟这个大胡子解释清楚，诶，你放下手枪比较好，对他对我都好。有把上了膛的枪指着脑袋，要想出故事很难。可是大胡子很坚持，还说， 在这个国家，你想要什么东西都得诉诸暴力啊。 他刚从瑞典来，在瑞典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在那里，你想要什么东西，只要客客气气地说，多半都能得到。可是，在令人窒息的中东可行不通。他才到这边一星期，就明白事情要如何运作了，或者是该说，事情是怎么个无法运作了。巴勒斯坦人想要国家，好好说得到了吗？才怪。后来他们开始炸小孩跟公车，大家才开始听他们讲话。屯垦区的人想要进行对话，有人理吗？才怪。直到他们开始采取激烈行动，在边境巡警上倒热油，才突然有了听众。在这个国家，谁有能力就有权力，各方面都如此。无论政治、经济或者是停车位都一样，蛮力是我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瑞典，也就是我眼前这个大胡子，回归以色列之前所住的地方，十分先进，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比这里高明。瑞典啊，不光只有阿爸合唱团啊，还有 IKEA 宜家家居跟诺贝尔奖。瑞典呢，自成一个世界，而且无论他们有什么，全都是用和平的手段取得的。在瑞典呢，如果他们去王牌合唱团的女主唱家敲门，哎，不好意思哦，帮我签个名可以吗？他会请他进门，哎，还泡茶给他喝，然后从床底下拖出木吉他，哒哒哒哒哒为他弹奏，而且整个过程从头到尾都面带笑容。而这里呢，我是说，这个大胡子如果没有亮出手枪，我早就轰他出去了。喂，不好意思，我想讲个理。 喂，你个头，你不讲故事，你的两眼中间就会进一颗子弹，我跟你说。 我看出眼前的选择有限，这个家伙是跟我来真的，于是我就开始说了，一间屋子里坐着两个人，忽然一阵敲门声。 为什么你一定要结束在这里？你一直让我敲门， 因为我觉得你很期待啊！ 啊，我手好痛啊，我都红了啦！你看，你有看到吗？ 明天也会帮你准备哦。 每一天的结尾都是敲门声结尾吗？ 你那么期待，我就帮你准备啊！ 我要去买，我要去买手指虎，我要去买手指虎。今天的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阿密特的《开门见山》。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风景就这么看，何必要哭？ 是暴雨伞，不是感情遗产。那烟消云散是天气现象，不上浪漫的当。什么秋水怎么望穿，什么灯火怎么阑珊，什么风景就怎么看，何必要拐弯。打开门就点上，我肩上的是伤，本来就很简单，不找自己麻烦。痛就痛，伤就伤，是谁说感伤会疼的宽敞。点了灯就会亮，关了灯就会暗，吃过的不耐烦，哪里来的感叹。聚就聚，散就散，谁敢说路不够平坦。分担 学英文就是要先从听力开始训练。大脑地图课程，全球超过百万学员家长肯定的英文线上学习课程，正式登陆台湾，让5到12岁的孩子都能轻松掌握英文的学习技能。本周六上午10点半，特别举办大脑地图线上课程家长说明会，免费提供听知觉以及 WCPM 口说流利度检测，请速来电预约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久等了，邻家女神凯乐加盟索尼音乐首张 EP， 爱让你久等了，啦啦啦啦啦。 罗志祥亲自监制，超级新人凯乐，36页性感写真，8月19蜕变发行。Sony Music。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 周星哲，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10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